接下来这首歌《看星星》。 秋自己常常会自言自语，每天写日记，就好像在给你写信。喜欢这样伤心又思念的心情，就算已不在一起，某个部分还联系。你住在同样一个城市里，你头上是蓝天，我的床上却有雨滴。你的问候关心音乐有种距离，讨厌你说对不起，想你懂我一直过得不学习。我不能说好孤寂，倔强的人没勇气，对走开的人倾诉感情。 平安车险欢乐送， 送什么？ 免费好礼送不停。六至八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，致电平安车险报价就送福临门大米，快快拨打 4008000000。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

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，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，慢慢的拼凑，慢慢的拼凑，拼凑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。我不愿再放纵，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，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。我不愿再放纵，我不愿每天每夜每秒漂流，也不愿再多问再多说再多求我的梦。 熊天庭的词曲创作，齐秦的演唱，这首歌叫做《夜夜夜夜》，相信你对他印象深刻。齐秦自从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西餐厅驻唱，就已经注定着要走上这条音乐的道路。后来又通过1985年的《狼》那张专辑，让我们彻头彻尾的迷恋上了这个声音。如果你要说齐秦是80年代文艺青年的最爱，那么接下来这位万芳也仍然是90年代和2000年文艺女生不得不听的歌手。 夜是那么黑，看不见悲喜界限，任谁都爆泪，青春只剩一滴眼泪。我变成了谁，不自由为爱放逐灵魂，心思就不伤。